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茶馆是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汇聚了各色人物，啊，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啊，就是一个小社会。哎，老舍可是抓住了这个场景的特点，把半个世纪的这个时间跨度，六七十个主次人物，高度的浓缩在一个茶馆之中，展现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几种势力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茶馆的成功啊，在于语言的成功。话剧全凭台词儿塑造人物，台词儿到位了，人物就活了，人物活了，全剧也就成功了。被誉为语言大师的老舍的的确确将语言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茶馆中每个人物的台词都设计得非常的生动传神，富于个性，同时呢又简洁凝练，意味深长。其实啊，围绕着话剧茶馆的上演也有好多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在每周二的北京故事里讲述这样一位北京人物，就是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今天是第55回，说说茶馆戏外篇。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 北 京。 北京的故事，在著名记者作家陈独守所著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对老舍先生话剧茶馆的最初写作通过采访和史料勾勒得特别清晰。他在文中这样写道：1956年8月，曹禺、焦俊隐、欧阳山尊等听老舍朗读一家代表剧本时，曹禺啊就敏感地注意到其中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的生动精彩，而其他几幕就相对的就较弱。经过商量，曹禺他们认为，哎，不妨啊就以茶馆的戏为基础发展成一个多幕剧，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带着这个想法就到了老舍家中。老舍听了以后，最初呢只是习惯性的反映一下，哎，那就配合不上了。配合不上了就是配合不上这个宣传了，这么个意思。哎，这句话马上就在北京的文艺圈小范围就传开了，成为当时的一句经典的内部名言。反正最后呢，老舍对于曹禺他们的提议还是满心欢喜的，说好好，我3个月就交给你们剧本。 啊，很豪爽。说老舍先生当时写茶馆的时候啊，也有点受当时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这个写起来啊不太顺畅。有一回呢，他跟这个郭小川啊、严文景啊、刘白羽啊等等这些个作家在一块聊天，老舍先生就说了，就说我啊在美国的时候就考虑写一个北京的茶馆，写一个时代。当时呢他就描述了第一幕的情节，大家一听就叫好，好。第二幕就写了国民党民国时期，大家觉得也好，太好了。但是老舍就发愁，这解放以后的茶馆怎么写呀？现在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我想去四川看看，但是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呀，这戏拿不出来呀。当时那些个作家们就劝他说，老舍先生别写这一幕了。当时老舍就觉得很惊讶，不写可以吗？就是写完旧社会不写新社会，这可以吗？那些作家们当然可以啊。哎，老舍很高兴，啪把手杖一立，站起来，走，你们解放了我一个问题，我要回去写了。老舍先生躲在家里埋头写作，还没写完呢，就着急的把于世之找来，兴致勃勃的谈了笔下呼之欲出的这个王利发的角色。他说，我这个掌柜的呀，可是从小演到老，二十几岁演到七八十，好几百句台词呢。被老舍这么一说，于世之啊立刻有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剧本一公布，于世之就写了一篇很长的申请书，恳切的希望说让我来演吧。当时呢，欧阳山尊也曾经啊催生了茶馆这个产出的这个过程。当时呢是老舍先生先写的一家代表，而且人艺呢也排了，完了觉着可能不太好，就停下来了。哎，欧阳山尊他们呢去跟老舍解释，老舍说这你们不要了没关系，我再写。哎，语气中没有丝毫的埋怨，他说我又想了一个啊，这个怎么着。哎，大家一听，好，这戏好啊。后来欧阳山尊就说您第一幕啊就写埋葬大清王朝，下边呢就写闹内战。等第二幕写完了，欧阳山尊又提建议说，您写第三幕啊应该写埋葬蒋家王朝，写129革命高潮，写群众运动。老舍先生说，哎呀，我那个时候我没有生活，因为我当时在国外呢，反正写吧。等再听老舍先生朗读这个茶馆，大家认为好，太好了，第一幕已经没问题了，超过一般水平了，就是后两幕啊可能还需要再做修改。老舍先生很诚恳，希望大家帮助。那么这个茶馆一出来，当时曹禺先生在接触到茶馆第一幕的时候就简直就是狂喜呀、啊、这太好了，作品这是中外古今都罕见的这么一幕，在短短十分钟的戏里同时刻画了十几个浮出纸面的活生生的人物啊，包括张恨水，包括林金兰，在当时都觉着简直啊，第一幕戏太好了。但是第二幕跟第三幕，稍微就比第一幕就差点了，甚至说这简直就是两个老舍。那第一幕跟第二幕、第三幕就简直就强得多。甚至在90年代初以来，著名的姜文曾经主动想演茶馆，甚至都买下了演出权。但是迟迟见不到动静，有的记者就问他说，你这赶紧演啊茶馆。姜文说，哎呀，我仔细研究了许多遍，感到第一幕很棒啊，但是后边的戏太弱，反正目前没法演。话剧茶馆是一部经典，但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茶馆也是命运多舛啊。其中呢也经历了被停演和被修改的过程。那这一过程中，老舍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 每晚十点， 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在潘一伟所著的《老舍评传》一书中，就为我们讲述了话剧《茶馆》被批评、被停演、被修改的幕后的故事。他是这么写的，当年7月10日上演了49场的茶馆被文化部 勒令停演了。同时呢，各种批评乃至批判的文章开始见诸报端。有人指责老舍啊，没有正面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明确的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啊，这是我们这话剧承担的这个历史使命太高了，这是你要以这个为标准的，没有好作品是吧？但是这还算客气的，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这个文章啊，写茶馆是一首对旧时代的挽歌，就是你说茶馆，其实你在怀念旧时代。谁都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成为人民日报上文章矛头所指的对象，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朋友们都开始为老舍担心了。于是之呢，详细的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说这一天啊，文化部的一位领导来剧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他要谈谈关于剧院艺术创作的倾向问题。他的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批评院领导在组织创作和演出当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不大注意政治，不大注意内容，有点过多的注意形式。他就说了，说这个茶馆的第一幕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红火热闹吗？啊，那第二步得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且显示出反抗的力量呢？在生产上我们很先进，比如白薯一亩地50万斤，这本身就有很大的浪漫主义嘛。唯独艺术上，我们还像乌龟一样的在爬。世界经典茶馆就被这位亩产50万斤的白薯部长啊给腰斩了。当然于世之先生也并没提到他的名字，其实他姓什么叫什么也无所谓。当然老舍呀也没有束手待毙，他为自己为茶馆进行了辩护。他就说了，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啊，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我呢把他们集合在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这不就侧面的透露出了一些个政治信息吗？老舍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文学啊跟其他的艺术形式科学这都一样，有自己的规律，文学创作必须要遵循规律，否则你要放弃文学规律，放弃自己的生活基础，去正面揭示什么什么时代巨浪，那只能是粗制滥造，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东西少吗？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呢，哎，又是周恩来总理给老舍说了公道话，他救了老舍也救了茶馆。在被迫停演2个多月以后，周总理呢到仁义剧场观看红旗飘飘，散戏以后在接见演职员工的时候突然说，茶馆改一改还是可以演嘛。哎呦，这一下全院上下是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他们最爱的戏，就连道具师傅都非常高兴。因为什么？他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道具师傅以前专做纸活，供出殡用的，做什么像什么，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甭管做得怎么好，都要被付之一炬，因为出殡用的嘛，你甭管做什么，糊个什么东西，哎呀，那太像真的了，太好了，画的也好，糊的也好，到坟地一把火给烧了。那么进仁义做道具员以后，他最喜欢的就是为茶馆做事。因为这里边各种老物件他都再熟悉不过了，现在他又可以大显身手了。但是呢，茶馆的副牌必须要有所改变，具体说就是要加红线，在每一幕里都要加上一点革命色彩，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主旋律啊。对于加红线这个事儿，老舍没有参与，把这事儿交给仁义，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于是呢， 仁义的领导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童超、英若成和于世之他们三位来做。这三位都是很有艺术水准的艺术家呀。那么这本来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儿，哎，经他们这么一办啊，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很有艺术上的水准，你就看不出是生编硬造胡加进去了，看他特个愣没有。您比方说第一幕中有个秦二爷，那是啊庞太监的死对头，行了，这已经有红线了，因为庞太监是慈禧太后那头的，秦二爷是这个同情维新变法的，这已然是斗争了，就不用加了。那么第二幕是五四前后，这个一定得加，怎么加呢？就是学生在茶馆门口啊讲演，加了这么一段。那当时焦先生，就是焦菊隐先生，有办法让演讲者背对着观众，站在茶馆门外，外边呢站一些个人隔着布帘往里听，于是就由童超讲演。这个词儿呢是他参照五四时期的文章写的，写的也很感人啊。其中还有一句就是国将不国啦。到了第三幕了，那是1948年学生游行，反饥饿反内战，那时候的演员们观众们还都记得。老舍先生呢原来写了两名教员，就是于厚斋和谢永仁，这个明明对学生运动有所反应了，哎，不行，当时认为这不够，你得直接表现学生运动，你表现俩教员那哪成啊。于是呢当时就删去了于厚斋和谢永仁，改为啊上来五个学生在台上为被打伤的同学救治，研究游行的策略与路线，最后再跟二德子搏斗。按说呀学生们在台上这个动作和语言呀不少，就是说当时人觉得这一段好像有点活爆剧那意思，就仿佛啊看老舍的茶馆是彩色片。但是这片子放着放着，哎，放到五个学生上来这一段就变成新闻片了，还是黑白的。当时全戏的结尾被改成了这样，就是三个老人化沧桑以后啊灯光渐亮，本来是灯光渐暗啊，这个三个老人就分开了，最后是于世之，就是这个王立发王掌柜的把腰带解下来，灯光渐暗，他从这个下场门走向后台，那意思就是去上吊了，是这么个结尾。哎，当时改了，改成三个老人化沧桑以后是灯光渐亮，啪，这灯光一亮，常四爷又上来了，贴革命标语。当然这些改动呢有的是遵循了艺术规律，有成功的地方，但是有的地方挺牵强，尤其这结尾。反正甭管怎么着吧，茶馆终于是保住了，终于又可以上演了，这是最重要的。1963年4月7日，劫后余生的茶馆终于又与观众见面了。由于环境太险恶了，老舍先生越来越沉默了，新的茶馆连排彩排首演老舍都去了，但是他只是默默地看然后走开，一言不发，也没有看法，也没去后台，对老朋友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原来很爱开玩笑的老舍此时啊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现在这个老舍只是沉默的老舍，所以他对于新茶馆的意见怎么样没人能知道，因为他从来都没说过。但是他的沉默可能本身呢就是在表现他的态度。重新上演的茶馆依然是火爆啊，同时各种各样的议论又是铺天盖地而来。在1963年4月召开的文联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再次给茶馆明确的支持，他说我们要提倡文艺反映现代生活，但不能把古代的和近代的一笔勾销，不能只局限于写13年。这13年当然就是从49年到63年啊。那么在许多场合呢，周恩来都公开的称赞茶馆是一部好戏，没有什么问题。 后来呢，周恩来在看演出的时候对胡杰清说，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旧社会，不知道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老舍先生的茶馆能让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是多么的可怕。可以说，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保护，不但茶馆保不住，而且就连老舍恐怕也会出危险。仁义的焦菊隐啊，什么英若诚啊、于世之啊、童超，他们这几位艺术家恐怕也会受到牵连。如果是那样的话，老舍后来的厄运呢，可能会来得更早一些。哎，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话剧上演，哎，还曾经啊想过让骆驼祥子投奔八路军等等，嗯，这些都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周接着跟您说。徐徐到来话北京，拼音首字母加上1039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 xxdlhbj1039。 我是徐德亮，想和我私聊北京，您就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有惊喜。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带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北京小曲儿，咱们呢一连四天给您唱四个曲儿，琴棋书画。琴就是一生不懒，它是勤快的琴，可不是那个弹琴的琴。今儿先唱这个琴，一生不懒永不会，躲静偷闲。说这人这一生啊，哎，一天儿都是忙忙叨叨的，怎么忙叨呢？这是清朝的时候的插曲啊，清朝人怎么忙叨？您听我给您唱唱。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懒永不会，躲静偷闲。清早起，出城十里，去绕弯回家来。挑水舀煤扫地龙火刷盆洗碗收拾饭喂土建，买条黄瓜它能跑趟南园。完了饭，上房去拔草。院里擦砖，拿块砧不把街门赶，抓功夫缝帘补帐，看孩子喂狗洗衣衫，一天到晚连。转晚饭毕，烽火算账，茶电线，临睡觉在月灵地儿里练上几趟拳。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